是谁？你还在想着谁？你是谁？梦里还喊着你曾爱的人。你可知道我心碎多少回？你是谁？是我最爱的人。你是谁？是我最亲的人。你是我最想要过一辈子的女人。你可知道我为你心憔悴？让我一生一世等你，等到我心已疲惫。我愿今生今世永远都要和你永相随。让我一生一世爱你，爱到地老到天荒，哪怕再让我沦落到最后千年等一回。你是谁？你是谁？你是我最爱的女人。你是谁？你是谁？让我死心塌地不后悔。我爱你，我爱你，你对我可否有体会？爱上你，我永远都不后悔。生今世永远都要和你永相随。让我一生一世爱你，爱到地老到天荒，哪怕再让我沦落到最后千年等一回。你是谁？你是谁？你是我最爱的女人。你是谁？你是谁？让我死心塌地